好快我们又来到这个系列，如何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的最后一个信息。这个是最后一个信息，是这个系列而已，不是说我们今年的最后的一个信息。今年最后一个信息会是叫做得救与成圣，是我几个礼拜前去 Cal State Northridge 跟他们分享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我很喜欢的，我平时讲到大家注意的话，我是很讲究是新旧约的一致性，因为新约旧约都是圣灵的默示，所以是一位圣灵默示66部书40多位作者，应该完全是有一致的信息，加上神迹奇事，我们就能够看到圣经真是神的话语，不是假的。所以我好鍾意呢篇道，下一次下个礼拜会同大家系分享。今日系会讲埋门徒系最后嘅一个标志。呢个标志就系我哋要尊主为首。头先都读过经文喺马太福音第10章34至42节。尤其是喺到10章34节，耶稣基督话，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动刀兵究竟点解？动刀到动枪啊？如果我哋唔知道嘅，可以睇睇路加福音12章51节，系同样嘅经文，但系由路加嘅手笔写出嚟，佢就冇用到动刀兵，佢系用到系纷争。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是会造成纷争，是会造成分离。我们讲过，我们门徒的标志第一个是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我亦都讲过，当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有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会吸引其他是被神呼召的人，他们亦都好想好像我们这样成为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亦都有好多人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不喜欢我们，逼迫我们，是有两个极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亦都是见到有两种人，就是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如果我们留意的话，神在圣经里面 不断地告诉我们，神在历史当中不断告诉我们，他是将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分开。喺度创世纪，我哋就见到有好好嘅例子。喺度最早嘅人类当中，有亚伯同埋系该隐。该隐同亚伯系两兄弟嚟，但系一个系属神嘅，一个系唔属神。以至该隐最后系将亚伯系杀咗。后来我哋又见到去到挪亚嘅时候，神又将挪亚同当时世上嘅人分开。挪亚系属神嘅。当时世代的人是罪人，不属神。神说任何人愿意上挪亚方舟的都能够得救，但是真真正正愿意上方舟的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其余所有的人都是不属神的，都没有上到这个方舟。后来又去到雅各和以扫的时候，我们又见到有两兄弟，神是拣选是雅各，神是没有拣选到以扫。我们见到真的在历史当中不断地让神将属他的人不属他的人来到是分开。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亦都是一样，他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有很多人是承认他，但是亦都有很多人是不承认他。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说我来不是叫地上有太平？如果熟悉圣经的人，我们知道很多犹太人都很熟悉旧约圣经，他们都熟悉尼赛亚当他来的时候是会带来有和平有太平。现在已经12月了，很快圣诞节又会来临。在这里圣诞节我们很喜欢的经文是什么？以赛亚书9章6节，经文说尼赛亚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在到以赛亚书11章，亦都是我们很喜欢听的经文，因为很有趣。说当耶稣基督末世来临的时候，豺狼和绵羊都会在一起，豹和山羊会在一起，狮子和牛都会在一起。现在狮子和牛在一起会怎样？吃了只牛了， 係咪？將來仲會係小孩子嚟到係帶領佢哋，牛同埋熊會得一齊去搵嘢食，小牛同埋小熊會一齊瞓覺，細佬哥會得喺度毒蛇嘅洞口度喺度玩，仲會按手喺毒蛇嘅洞口度，唔怕毒蛇會咬，因為毒蛇都唔會咬人，世上係一片嘅太平。喺度以赛亚书二章四节又讲到尼赛亚来临嘅时候，列国都会为喺度列国中会施行审判。佢又话经文又话佢会系带俾许多嘅国民替佢哋断定是非，甚至会将刀变成锄头，会将系枪变成镰刀。喺圣经入边，我哋知道若果系将刀枪变成耕田嘅工具，就系和平嘅象征。但是调返转头，如果将耕田的用具变咗刀枪，咁就一片混乱，是战乱的时候。所以圣经话俾佢哋听，耶稣来临的时候真是一片太平盛世。咁点解呢？点解耶稣基督话我来是动刀枪动刀兵？其实真真正正的和平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接受咗耶稣基督所得到的先至是真真正正的和平。在这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讲得很清楚，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真真正正是能够得到和平平安，是与神和好，是藉住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但是很可惜，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犹太人有没有接受他？犹太人没有接受他。如果犹太人真的接受他的话，这个地上的天国就会立刻降临，但他们没有接受到。所以这个和平只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暂时内心的和平。真正的和平要到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在他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中间这段时间，我们叫他做教会时期，就是有很多人会信主，就是保罗叫他做奥秘的时期。为什么叫他做奥秘？因为在旧约是没有讲到有教会时期，所以是奥秘。每个基督徒的内心都有平安，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才有真正地上的和平。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是带来纷争带来刀兵，但是他第二次的来临就会真真正正是带给我们太平。其实若果我们看旧约的预言，有很多的旧约的预言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是会造成纷争，甚至他第二次来临的头头会见到有很多纷争，是他带领是所有的人进入和平。例如在尼加书七章六节说什么？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和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照版主碗。所以我们见到当耶稣基督再次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会见到这些情形，家庭里面都有纷乱。如果他第二次来临是见到这些情形，也就是说他第一次的来临那时候形成了这个局面。其实很有趣的，犹太人的拉比他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来临是会造成纷争。犹太人的拉比他说大卫之子就是尼赛亚，当大卫之子来到这个世上那时候，会女儿是对抗母亲，媳妇是对抗婆婆，儿子是藐视父亲，女儿背叛母亲，媳妇反对婆婆，人的仇敌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个和尼赛亚和这个尼加书七章六节是一模一样。犹太人都看到原来耶稣基督的来临，或者他们说是尼赛亚的来临，是有两个不同的极端。一个极端他会带来和平，第二个极端他会带来很多的纷争很多的分裂。 但是犹太人所不能够明白的，就是他们不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尼赛亚是会有两次来临。第一次带来纷争，但是第二次会带来是和平。所以不要以为你做了基督徒就个个都喜欢你，锡到你窿晒。我最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时时以为啊，我做了基督徒，人家一定很喜欢我。因为基督徒是代表是有很高的品格，是吗？有很多人会喜欢我。但是原来不是的。有些人是会喜欢你，但是亦都有很多人是会不喜欢你。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基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耶稣基督说，他说你们是有平安，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说，每个基督徒心里面都有平安。但他说同时你们都会有苦难，因为亦都有人会不喜欢你，亦都有人会逼迫你。但你们不用怕，因为我已经是胜过了这个世界。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有人是和和平平平平安安地接受了福音，他说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来。真正的福音是会带来分裂，真正的福音是会带来分歧。我们见到当马丁路德他是传真正的福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的分裂？就是基督教从天主教是分裂了出来。当马丁路德是传真正的宗教，真正的福音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个分歧。这个正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五至到三十六节我刚才讲的经文。因为我来必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婆媳与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连家里连屋企入面都有纷争。好多人听起上来耶稣基督所讲，相信当时的人听见会觉得很奇怪，屋企入面应该是最团结最亲密的嘛。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连屋企入面都会有纷争？中国人都认为屋企人是很亲密的。中国人说什么？中国人说打死不离什么？亲兄弟，是吗？打死不离亲兄弟，上阵呢？上阵不离父子兵，是吗？你见到这么亲密，永远不会分离，不会疏散的嘛。经文怎么说啊？是会使到家人伸缩，伸缩的意思即是说断绝，即是分离的意思。哇，有人觉得喂，同邻居同同事同朋友分离无不出奇啊。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忍这个朋友都忍了他很久了。我忍这个同事我都忍了他很久了，时时都激怒我。同他一刀两断，同他割席没问题。但是家人呢很难啊。你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可以拣选的、有人说我怎么拣选啊？我住在那里我怎么拣？你最多就搬屋咯，是吧？你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同事，你最多就找过份工咯。你就算不搬屋不找过份工，你都可以不睬他们。但是自己屋企的人呢，不能够这样做，没得拣选，生出来就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说，有很多人接受了耶稣，想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屋企的人不同意。屋企的人说，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我就同你断绝关系。耶稣基督说，如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会拣选他自己，高过是拣选他的家人。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九同埋六十一同埋六十二节，我喺度呢一个系列入面都讲过好多好多次，就系有人话要跟从耶稣基督，但系又话要去先撞咗自己嘅爸爸，又话要系先同父母去告别。有冇留意到呢啲嘅关系都系家人嘅关系？撞咗爸爸先，要先系同父母系告别。耶稣基督话呢啲人就好似手扶着泥向后望， 不配进入神的国。这里说进入神的国，如果不配进入神的国，就不配做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是会进入神的国，进入天国。在这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亦是很类似的经文，经文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这里的经文说不配作我门徒，头先在路加福音说不配是作不配进入神的国。为什么我成日都说在这个系列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门徒？有很多人以为门徒是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的基督徒，但是不是的。有没有见到这里啊？这个不能进入神的国和不配作我的门徒是通用的， 是一样的东西。所以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还有很多的家庭里面的纷争，例如有很多的妻子不能够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丈夫不答应。亦都有很多的丈夫可能不答应可能的妻子不答应的丈夫是成为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事。在这里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是有教导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应该来怎样处理。这个经文说，哥林多前书七章，若果是有个丈夫娶了一个非基督徒，而这个非基督徒是愿意留下，丈夫不要跟他离婚。另外一方面，若果有一个是非基督徒的丈夫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太太，而这个丈夫是愿意留下，亦都不要跟这个丈夫来到离婚。因为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有感染力，是有影响力，能够是改变对方，是有洁净的功效。但是若果对方坚持要跟你离开你的话，圣经话就唔好系就由得佢，唔好去阻止佢离开。嗱，亦都系有喺度家庭入边，若果儿女系想成为基督徒，父母系反对，亦都有。耶稣基督话若果父母反对而你唔成为基督徒，你就不配作我嘅门徒。亦都有好多人，就算父母反对，他们都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尤其是在回教的家庭，我们见到这些是很多很多的例子。若果回教徒的家庭里面的仔女要成为基督徒，他们会将仔女困在房里面三日三夜。过了三日三夜，若果仔女是愿意悔改回心转意的话，他们就会放了他们的仔女。但是若果仔女是不肯是回心转意，很有可能这些回教的家庭会将仔女是杀了。所以有很多的人真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是来到是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大部分人都不需要是面对这些的抉择，不需要是跟家人断绝关系来到是接受耶稣基督。今天的经文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将耶稣基督放喺首位，高过我哋所有嘅家庭嘅成员。当然我哋系爱我哋嘅家人，我哋爱我哋嘅父母，爱我哋嘅仔女，爱我哋嘅兄弟姊妹。但系呢度所讲嘅，我哋系要更爱耶稣基督，系将耶稣基督放喺首位。嗱 ，William Barclay， 我上一次同大家讲过系苏格兰的一个神学家，我好鍾意听他的讲道。这个 William Barclay， 他曾经是讲过是一个故事，就是讲今日经文的时候，他讲到是 John Bunyan 的事。John Bunyan 呢是一个清教徒。这个清教徒他是得到神的呼召，是来到是讲道传福音。但是政府国家不准他讲道。但是John Bunyan说，我是神呼召我讲道，我不可以不讲。于是国家就将他监禁了他12年。在这12年里面，他是有很大的感触。他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家人。他说他是时时都想起他的家人，他没办法 最大的遺憾就是他没有办法照顾他的家人，没有办法是用经济来到支持他的家人。他说他很担心他的家人，每当他想起他的家人，尤其是那个盲了眼的女，他就会很伤心，伤心到好像有人将他的肉从他的骨上高是拉下来一样。他是用这样来到是描述。中国人很有趣的，中国人说家人大家是什么骨肉是吗？离开那段时是什么骨肉分离是吗？就是这个庄芬人所讲，有人好似人哋喺佢嘅身上将佢嘅肉从佢嘅骨嗰度拉落嚟一样，佢非常非常之嘅痛苦。但佢话只要佢係答应唔再讲道嘅话，啲人就会放咗佢。但佢为咗神嘅缘故，为咗耶稣基督，佢唔可以唔讲道。佢形容佢自己好似係将佢自己间屋拆散咗。呢间屋係压落嚟，压喺佢嘅太太身上，压喺佢啲仔女嘅身上。他痛苦得不得了。嗱，我哋见到庄斌人真系一个系将神放喺首位嘅基督徒，佢系真系一个虔诚嘅基督徒。嗱，求神怜悯啊！我哋真系在座嘅人，相信冇乜人系会要面对呢啲咁嘅抉择。但系如果真系要面对呢啲抉择嘅时候，我哋会点做呢？我哋会拣耶稣基督啊？定我哋会拣选我哋自己嘅家人？其实除咗家人，仲有一个最普遍冇将耶稣基督放喺首位嘅系咩事啊？就系自我。自我喺度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至到三十九节，耶稣基督话：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嘅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背起十字架，我上次都同大家讲过嘅意思，就系要为耶稣基督受苦。这个十字架系一个行死刑嘅工具嚟。背起十字架唔系话喺度教堂上高有个十字架，亦都唔系话我哋身上挂住有十字架嘅标志，好似颈链好似是扣针啊咁样。背起自己嘅十字架系死刑嘅工具。葛培里 Billy Graham 佢讲得好有趣，佢话咩啊？佢话背起十字架而家嘅术语就系背起你自己嘅电椅嚟到跟随耶稣基督，你嘅 electric chair 就系背起你自己嘅毒气室，你嘅 gas chamber 嚟到系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绝对是受苦的标志。所以我们见到我们真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讲是要舍己，是要排除自我来到是跟随他。但是很可惜，美国所行的路线就是刚刚是相反。如果大家是记得的话，在60年代美国人要做什么？自我的寻找。Find yourself。要寻找自己，找不找到啊？找不到。在70年代呢，70年代是自我提高， improve yourself。如果大家记得70年代有很多很多的课程，又说教你会得到健康，又说教你会得到财富，又说教你会得到快乐。找不找到真正的快乐啊？找不到。去到80年代是什么？自我满足。Serve yourself， 个个都寻求下物质上的满足，但是他们在物质上找不到，反而是变得是很虚空。去到90年代是什么年代啊？自我的表达 ,self-express yourself， 每个人都有你的意见，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每个人的道理都是一样那么好的，他们说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如果人人都有真理嗰阵时，仲有冇真理啊？人人都有真理就冇真理噶，呢个就系90年代，到而家都仍然系一样。耶稣基督话要背住十字架嚟跟从佢。耶稣基督话失去生命，为咗佢失去生命，先至能够真正系得着生命。Thomas Kempis 是一个14世纪西班牙的一个修士。他是曾经作了一部书叫做《仿效耶稣基督》，是很出名的。他在这部书里面他说什么？他说有很多人都上天堂，但是真正愿意背起十字架的好少好少。其实这个是很讽刺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教我们的、要成为他的门徒，什么人才能够进入天国，什么人才能够进入天堂、就是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到跟随他的嘛，耶稣基督说。但是如果有很少人愿意背起十字架，而很多人想进入天堂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讽刺性？这个原因为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天国有很多人是想走条很阔的大路来到进入天国，但是真真正正天国的门是很窄很窄，甚至是要努力才能够进入这个天国。这个是耶稣基督教导，亦都是这个 Thomas Kempis 所讲，很多人想入天国，但是想背起耶稣之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少之又少。其实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真的教我们，不断地教我们怎样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不愿意为了他是丧失生命的，是不配是进入天国。意思就是说要将他摆起首位。其实如果我们见到整个四部福音书，真是很多很多有关是怎样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经文，多到真是老鼠拉龟是没掟埋手。但如果我们集中我们的精神在这里马太福音，只是看看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讲耶稣基督。5:20，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耶稣基督说就是你们不要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空有外表，不要好像他们那样假冒为善、你们是要心和是你们的行为是一样，你们要个信心和行为一样，这样才能够真真正正进入天国。在马太福音7:13，耶稣基督就是我刚才所讲，他说天国的门是窄的，是引到永生，进入去阔门的是导致灭亡，入去的人都是很多很多。在马太福音7:17，他说凡称呼我、他说、有好树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如果不是好的树就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来到监察一下自己，究竟我们是不是有好的果子。在这里马太福音7:21，去到末世有很多人会说主啊主啊，耶稣基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在读马太福音7:24-27，耶稣基督说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磐石上高，是稳固的，但是不是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沙的上高，是不能够是不稳阵。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是监察一下我们的信心，看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真正稳固的信心。去到马太福音13，耶稣基督又讲到撒种的故事，说听见福音的人很多，但是有四种不同的回应。第一种是好像是撒种在这一个路旁，不能够入去个泥土里面，很快那些雀仔就来担了它吃了。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听了很多福音，但是左耳入右耳出，右耳入就左耳出，到后尾始终都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亦都有是种子落咗去浅土的石头上。这个就是在这里这个浅土，个土好浅，下底有石头，可能就是留住咗啲水分。所以在这些泥土嗰阵时那个标芽是好快好快。 但是因为好浅的泥土不能够扎深的根，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就立刻是枯萎了。这个好像是有很多人说他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头头是很热心很热心，但是很快就冷却了。亦都有人是好像种子落在荆棘里面。荆棘这些就是好像是一脚踏两船，又想是进入天国，但是又想是喜欢这个花花的世界。所以最后怎样啊？最后都是不能够是结出好的果子，以致被荆棘挤住，咁就死了。真真正正是好的土壤才能够是结出好的果子，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这些是真正相信的人。我们见到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不是那么多的。去到马太福音13章24至30节，耶稣基督又讲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讲这篇道的时候所讲，神是不断将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来到分开，到到末世都是一样。麦子和稗子，麦子是属于神，稗子是不属于神，去到末世才分开，将稗子是捆住来到是烧。还有审判是好像撒网，马太福音是13章47节，去到末世是将所有的鱼类是一网打尽，拿上来慢慢揀开，属神的不属神的。亦都是好像我们上一次有讲到马太福音25章将山羊和绵羊分开，山羊是属于是不属于神，但是绵羊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见到真是耶稣基督不断地在这里教导我们，他不断咁样喺度将属佢嘅人同埋唔属佢嘅人嚟到系分开。属佢嘅人系愿意将佢放喺首位，属佢嘅人系愿意为佢嚟到系舍命。有好多人都会话喺佢嘅祷告入面，神啊，你唔好试验我啊，我唔试验得起啊，你唔好抌我入去狮子坑啊，你唔好抌我入去火坑啊，我分分钟唔认你㗎，我受唔起呢啲咁嘅刺激，我受唔起呢啲咁嘅试探，你唔好试验我。喺美国嗰啲人祷告系点样啊？神啊，我求你唔好俾我遇见苦难，我求你使到苦难系远离我。喺度第啲国家嘅人系点样祷告㗎？喺度第啲国家嘅人祷告啊，神啊，你俾我一个坚强啲嘅背脊，等我可以背得起自己嘅十字架嚟到系跟从你。真系好唔同㗎。有人觉得我讲呢个系列可能觉得好灰好灰暗。哇，又话要似耶稣基督好事嚟嘅，但系又话会有逼迫啦，系咪？上一次又同大家讲要喺人嘅面前承认主。哇，咁咪最衰多几钱重。冇人知道我都仲 OK 而家公开俾人知喎，咁仲多人嚟逼迫我。哇，你今日仲话埋咩话，屋企入面都有纷争，仲话要为主嚟丧命。哇，你讲緊啲咩福音嚟㗎，咁得人驚嘅。其实我哋见到真係耶稣基督嘅价值观同我哋嘅价值观真係好唔同。耶稣基督嘅价值观真係始末倒置。有好多时我哋真係需要睇睇我哋自己嘅价值观究竟係近耶稣基督嘅价值观定係近俗世嘅价值观。耶稣基督话你要得着生命，你首先係要丧失生命。嗱，虽然我哋话跟随耶稣基督係有负面，头先讲咗好多负面嘅嘢，但係亦都有正面㗎喎。同大家讲过我哋基督徒越嚟越似耶稣基督系一个两面嘅银仔。一面系有人会得仇视我哋，会逼迫我哋，但另外嗰边点样啊，亦都会吸引人，因为有人会愿意好似我哋咁样成为基督徒。喺度马太福音十章40节，耶稣基督话咩啊？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接待的意思就是接受， 当有人接受我们的时候，就是好像接受耶稣基督一样。古代的犹太人他们有箴言，他们的箴言说，一个人的使者就是那个人自己，一个人的使者就是那个人的自己。当有人接受我们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这个是莫大的荣耀来，是吗？在这里撒母耳记八章七节，记不记得犹太人他们说不要是跟随神，他们说要撒母耳帮他们立一个王，好像他们的邻居一样有王，等他们可以有王的带领。撒母耳很伤心，于是神跟撒母耳说什么？在这里撒母耳记八章七节，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一个人的使者就是等于这个人自，就是等神的使者就是等于神自己。当他们是厌弃撒母耳，当他们不接受撒母耳，亦都是厌弃神，不接受神一样。所以我们不单只是有负面的东西，当我们是出去跟人家是见证神的时候，如果有人接受神就等，如果有人接受我们就等于接受神，我们是神的使者，这个是一个荣耀。Herbert G 是一个英国的作家，是很出名的作家，他是有一次讲到是有两个朋友的故事，他说这两个朋友都愿意是读神学，这两个朋友都愿意是侍奉神，其中一个是一个皮匠，他是有一门手艺是做皮的东西，皮甲啦，又是做皮的皮鞋啦，所有皮的东西他都懂做，所以他能够是赚到钱，他赚到钱他是可以是供他的朋友来到是读神学，他的朋友很快就考到牧师牌，是能够做牧师。他自己呢，因为他要是赚钱来到供他的朋友，他自己没有时候去读神学。他的朋友做了牧师之后很感激他，去到他那里跟他说，我又感谢我又惭愧。这个皮匠跟他说，你不要感谢我，不要惭愧我，我最后还有一个要求。这个牧师说，你有什么要求？这个皮匠说，你容许我为你做一对皮鞋。他说，你做着住这对皮鞋你去讲道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去讲道一样。我这个皮匠真的很伟大，有些好像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样。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他升天，他现在不再在地上亲自来到是讲道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是替他来到工作的话，当人家接受我们就好像接受他一样，我们将这个荣耀是归给耶稣基督，亦都好像那个皮匠那样，当有人接受这个牧师的信息的时候，就等于是接受了这个皮匠，他好像有种这样的感觉，所以他说，你容许我是做你一对皮鞋。接受神的使者，亦都是神的使者的人，亦都是能够得到一样的赏赐。在马太福音是十章四十一节，经文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受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受义人，必得义人所赐的赏赐。先知和义人是什么？先知是那些用口来到传达信息的人，义人是什么？义人是有好的行为才被人称为义人嘛。所以我们见到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除了口讲还有好的行为，口讲和行为是并存。当如果我们是口讲，我们又有好的行为，有人接受我们那时候，就等于是接受耶稣基督。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的赏赐会跟我们的赏赐一模一样，就是经文十章是四十一节所讲。这个亦都是一个莫大的荣耀，我们能够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单只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还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 一个是荣耀。在希伯来书六章十节经文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功。神是公义的，他是会记得的。中国人讲受人千惠、啊、受人恩惠就怎样？千年记是吗？有没有千年命啊？你同我没有千年命是吗？啊，记得一日半日都好啦吓、啊。我哋啊，人哋对我哋嘅恩惠，我哋真系记得一日半日都系唔简单。但系神嚟讲会咩啊？喺度希伯来书六章十节话，我哋为神所做嘅事，佢系唔会唔记得。我哋系能够系喺人嘅面前嚟到见证神嘅话，用我哋嘅口好似系先知一样，用我哋嘅行为系好似义人一样。当有人接受我们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将荣耀是归给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使者。接受的人亦都会同我们受到得到一样的赏赐，我们还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有人说，咦，你又说先知又说义人，哇，好得人惊喎，难度好高喎，我又不是先知，我又不是义人，哇，你讲那些好像是两只脚不掂地那些喎。啊，非常之清高，非常之神圣啊！所以要读埋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最后嗰节嘅经文，讲咩啊？无论何人因为门徒嘅名，只把一杯凉水给那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唔系话净系讲到先知义人啊咁清高嘅事。我哋只需要系俾一杯清水俾系一个小子，神话佢都系绝对系会奖赏俾我哋。小子系边个啊？谂起我上一次上个星期同大家讲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神将系山羊同绵羊分开，属佢嘅人喺右边，唔属佢嘅人喺左边。当有人系喺最细嘅弟兄身上系做好事嘅时候，耶稣基督话：你就喺我嘅身上做一样嘅事。但若果我哋唔喺弟兄中最少一个人嘅身上做呢啲事，我哋就冇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嚟到做。所以我哋唔单止话我哋系用我哋嘅话，用我哋嘅生命嚟到见证神。可能系一啲好琐碎、好细小、微不足道嘅事，甚至好似俾一杯系清水俾人。耶稣基督话：你绝对是会得到你的奖赏。我们很快就讲完了这个系列，好像刚刚是昨天才开始这个系列。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什么？是以利沙怎样成为以利亚的门徒，我们就学习怎样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说以利沙的身上我们学到有三样东西，就是知道跟随耶稣基督是有个非常之昂贵的代价。我们要是舍己来到跟从，好像以利沙一样。他见到这个以利亚，他就舍弃一切来到跟随他。亦都是一个任凭主，我们的主人来到差派我们。就是好像是送羊入去狼群一样。是有我们的危险，但是亦都是我们要做。我们亦都讲过，如果一个真正的门徒，我们就应该是有门徒的标志。我们讲过是有四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我们说一方面是会有逼迫，是吧？但是不要怕，耶稣基督说不要怕那些只能够伤害你身体但是不能够伤害你灵魂。要敬畏那一位能够使灵魂和身体都沉沦在这里是阴间的那位神。当我们是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是在人的面前来到承认祂。这个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宗主不弃。当我们在人的面前承认祂，不是死剩把口。刚才讲什么？是先知和义人，是吧？我们要有口讲，但是亦都要有生命的见证。当有人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别人的祝福。那些人会跟我们一样是得到一样的奖赏。我们亦都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使者，非常之是有荣耀的身份。我们见到真的做一个门徒，不是很多人告诉我们的一样。有很多人告诉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就是你话你承认就得啦，你去到报道会你举手，咁你就得救。但系同耶稣基督嘅教导好唔同。耶稣基督讲咩啊？若果真系举手决志，你就能够得救，唔使任何冇任何代价嘅话，耶稣基督唔会话呢道门系窄门，要努力先至系能够系入去。愿我哋每个人都系能够去到神嘅面前，再一次系同佢系承诺，系会系将佢放喺首位，背起十字架嚟到系跟随佢。今日系搬新堂，系一个新嘅开始。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监察下我哋自己，睇下系咪我哋爱神嘅心已经系冷却咗？我哋愿唔愿意系再一次去到耶稣基督嘅面前，系向佢承诺？愿意我哋系重新燃点我哋嘅火花嚟到系爱佢。我哋系愿意系重新俾佢有个承诺，愿意系将佢放喺首位，愿意嚟到系侍奉佢。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俾我哋有呢个系列，感谢你俾我哋见到做一个基督徒，唔单止系口入边话我哋相信，但系亦都系一个系要口讲心认要用行为嚟到见证你嘅一个代价。主啊，愿意我哋每个人都有呢个心，能够系愿意付出呢一个重嘅代价。愿意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心嚟到系舍己跟随你，背起自己嘅十字架。愿意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系被你差派，以致我哋系能够成为别人嘅祝福，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